验到这种确然呢？这种异想的体会根本不是对某种呼声的经验，而是使自己确知此在并不曾施行给他的某种条件行为，所以他是无罪者的。确知自己不曾做什么，这根本不具有某种良知现象的性质，相反，这种确知倒可能意味良知的遗忘，亦即出离了能被召唤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确知以安定方式把拥有良知这回事儿加以压制，亦即压制对其最本己的常数的罪责存在的领会。良知的无愧既非独立无依，又非另有根基的良知形式，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良知现象。良知无愧这种说法源自日常死在的良知经验，就此而论，日常死在不过由此泄露出，即使他在讲良知有愧时，也不是从根本上触到良知现象，因为良知有愧的观念实际上是依良知有无愧的观念制定方向的。日常解释执着在操劳结算与找补罪责与无罪责这一维度上，于是人们只是在这一视野上体验到良知的声音。当我们描述良知无愧或有愧这类观念的起源时，我们时也已经断定了良知指向前去加以警告与指向后去加以指责的区别。良知警告的观念似乎最切近于像唤起的现象，它和这种唤起部分都分有指向前去的性质，这种一致却只是假象。良知警告的经验仍只是从所欲的，然而良知却要加以抵制的行动，着眼来看待声音的。警告是对所愿之事的阻拦，它之所以可能，只因为警告的呼声以此在的能在为标的，亦即以领会到自己存在在罪责之中为标的，而所愿之事恰由于这样的领会才夭折。良知警告具有不时调整而摆脱旧责的功能，良知警告的经验所看出的良知的呼声倾向仅仅是在常人的知性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提到的第三点考虑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日常良知经验认不出有向着罪责存在被唤起这样的事儿，对此必予承认。然而日常良知经验是否已经能担保良知声音的一切可能的呼声内容都在这种经验中听到了？是否由此可以推断奠基在流俗良知经验上的良知理论却已为良知现象的分析提供了恰当的存在论视野？然而沉沦这一此在存在的本质方式，不是恰恰显示出在存在者层次上，这一存在者首先与通常是从操劳活动的视野上来领会自己，但在存在论上它则是在现成性意义上来规定此在的吗？由此就生出了对这现象的双重会避理论，所见到的是一一持续的体验或心理过程，而这种接续过程的存在方式则大都或甚至全然未加规定。经验所对的良知则是裁判者和警告者，此在与他以结算的方式进行协商。康德用正义法庭作为主导观念来奠定他的良知解释，这不是偶然的，这通过道德律令的观念以露端倪。虽然他的道德概念离功利道德及快乐主义还相去甚远，就连价值论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治疗上开端，也都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将此在及生存的存在论设为其未经道出的存在论前提。此在被当作可以对之操劳的存在者，而这种操劳具有实现价值与实现规范的意义。要把日常良知经验当作良知阐释的唯一裁判而援引他所实认的东西，就必须首先考察一下日常良知经验是否能本真的通达良知，才有可能言之成理。如果是这样，下面这种指责也就失去了它的力量。 生存论解释不重视把良知呼声牵到某种确定的已实现的或所愿的行动上去。无可否认，人们常常在呼声这一方向上惊艳到呼声，问题只在于这种呼声经验是否让呼声对自己充分呼出了。知性解释可能会自以为牢牢守住了事实，但到头来却恰恰由于其知性性质而限制了呼声的开展广度。不可把良知有愧的作用压低成对现成愧责的提出或对可能就责的闲避，一如不可把良知无愧用来为伪善服务。此在好像就是一户人家，他所欠的债务无非需要有条有理的抵偿就是了。于是乎，自我却可以对这些一一持续的体验袖手旁观。我们所提到的这一点考虑认为，生存论阐释没有看到良知本质上具有批评作用。但是如果呼声原本并不牵涉实际上的现成的罪责或实际愿望的会生罪责的行动，从而使良知的指责和警告不能表达出原始的呼声功能，那么上面这项考虑也就失掉了地基。不过在某种限度内，这项考虑也可说源自对良知现象的真见，因为在呼声的内容里实际上展示不出任何由声音肯定的推荐或提供的东西。但怎样来领会良知的作用这种错失掉的肯定性呢？由此可以推出良知的否定性质吗？之所以错失所呼之中的某种肯定内容，是因为期待一种当下用得上的指示，它提供出那些可用的、可计算的而又可靠的行动可能性。这种期待根系在知性操劳活动的解释视野上，在这里此在的生存活动被纳入一种可调整的经营整体的观念之下，部分的也因为未经言明的基于这种期待，人们针对唯形式的价值伦理学而要求一种唯物的价值伦理学，良知当然使这类期望大失所望。良知之所以不给出这类实践性的指示，只因为良知向生存、向最本体的能自己存在换其此在。良知若像所期待的那样提供可以简明一意的结算的公理，那么良知就恰恰对生存否定掉了去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良知显然不能以这种方式成为肯定的，所以它也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否定的起作用。肯定的也罢，否定的也罢，呼声不开展任何能够作为可操劳知识的东西，因为呼声一指存在论上截然不同的一种存在，即生存。反过来说，在生存论意义上，经正确领会的呼声提供出最肯定的东西，亦即此在能够先行给予自身的最本体的可能性，以换上前来的方式换回到当下实际的能自己存在。本真的倾听呼声意味着把自己带入实际行动，但我们先得弄清楚以本真的倾听的方式来领回召唤这件事情本身包含着何种生存论结构，只有那时我们才可能充分完整的阐释呼声之所呼。上面我们首先指出的是只是由流俗的良知解释所熟悉的那些现象，如今存在论上的恰当领会是如何指回到良知呼声的原始意义上去的。然后指出的是流俗解释源于此在沉沦着自我解释之际的局限性，还有因为沉沦属于操心本身，所以流俗解释尽管其不言而喻却不是偶然的。从存在论上对流俗良知解释的批评可能会导致一种误解，好像在指出日常良知经验在生存论上的非原始的同时，也就要评判处身在这种经验中的此在的生存上的道德品质。在生存论上恰当的良知解释并不保证在生存上对呼声的领会，一如生存并不必然的直接的因在存在论上不充分的良知领会而遭贬损，在流俗的良知经验中一样可能有真实诚实认真，正如在更原始的良知领会中一样可能有轻浮不真。 不过，只要存在论上的理解不把自己同存在者上的层次上的经验割断，那么在生存论上更原始的阐释，也就同时在生存上更原始的领会中开展出可能性来。